喂，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咁今日年初五啊，同大家拜个年先吓，祝大家身体健康吓，最紧要出入平安。 食嘅唔系啦，祝大家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即系我哋头先其实咧喺咪前咧用咗成个钟喺度倾紧旺角嗰单嘢，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坚尼地道咧就即系话到明俾你听，坚尼地嘅时候咧，竟然咧我喺香港咁大件事，旺角咁大件事嘅时候，我哋依三条样咧都可以喺度同大家讲欧洲嘅问题咧，真系可以同大家讲，我哋真系坚尼地啦，糖水。 其实都唔系好大件事嘅，我觉得。不过 anyway 啦，讲翻我哋都系讲翻 呢啲咁黐地嘅嘢嚟讲。 我哋都系讲翻啲讲翻由科隆嗰单嘢开始讲翻嚟啦。上一集讲咗，应承咗各位听众，今次真系讲欧洲啊嘛。 系。 咁科隆就系、是、提翻大家啦。其实喺秦食当晚发生咗一单集体性侵嘅事件啦，就有一班一大群男人去非礼呢个人啦。咁另外好似最其实上个礼拜都发生再次发生咗。喺次嘉年華會嗰度，所以都唔係話呢個都唔係一個舊聞喎。 即係犯事者係咪又係難民呢？ 今次嘅報道呢就我諗係淡咗啲啦，因為哇睇住好犀利，咁即係正如其他新聞嘅媒體嘅運作都係咁啦，你第一次就大件事啲啦，第二次又小事啲啦咁樣啦，咁所以都冇咁多分析喎今次。咁我相信都唔奇啦，如果係有難民喺入面嘅話，前嗰批謝安琪嗰首歌嘅叫香女人嘛。咁另外就係話好耐之前呢有一套阿爾法仙奴嘅電影叫女人香啦。咁我覺得呢個世界上天有時好諷刺嘅我哋成日講女人香或者 Scent of Woman， 咁其實嗰個香水嘅發源地呢其實就係科隆。咁但係呢就偏偏喺呢、這個原本係一個好美麗嘅帶俾人到遐想嘅地方呢，就偏 唔快都知香水叫葛窿啦。 係呀，就所以香水叫葛窿。就發生一啲咁嘅事囉。咁我哋諗住分兩 part 講嘅。第一 part 呢就係講返呢個即係由德講德國啦。咁跟住就德國呢就正經啲啦，講返正論啦，咁爆石呢就話有啲陰謀論嘛，出現過嘛，咁嗰樣嘢呢就會同瑞典一齊講，即係主要講返 North Europe 同埋 Scandinavia 嗰邊嗰啲國家，咁樣分開會好啲嘛，因為陰謀論就陰謀論嘛，咁你可以亂噏到，即係你可以用陰謀論嘅方式去講，但正論又講翻即係德國係點樣？ 咁講下德國正論嚟聽下。 咁講，咁打少少底先啦。咁歐洲咧就係、是、其實好多人話歐洲好唔掂啊，咩咩咩啊，跟住歐洲不嬲都俾人唱係經濟唔好啊咩。其實從來呢個都唔係真實嘅，如果你睇數據，從來歐洲同埋美國嗰個 GDP 都係嗰、那個經濟生產總值都係叮噹碼頭嘅。咁呢樣首先係呢樣嘢啦，咁跟住就係話其實歐洲係一個好多元化，即係本身就係一個多元文化嘅地方啦，係一個邦聯啦。咁佢譬如你由瑞典一路掃落嚟去到南歐，佢有好唔同嘅文化啦。大遠大聲唔係突然間話呢個歐洲好唔掂啊咩啊咁樣，有啲咁嘅人啊嘛，係咪先？呢個世界 唔係歐洲唔掂係相對唔掂啊，同埋佢有啲國家係唔掂啊。但整個歐洲而言，咁你始終即係個文化同埋科技最先進嘅，其實都有好多嘢做喺歐洲噶嘛。即係譬如你嗰、那個佢哋要做嗰個叫咩啊？質子撞擊測試咧。 嗯， 那個系統咪就喺歐洲，就係、是、其實好多而家最先進嘅科技都仲依然係歐洲領先嘅，文化就更加唔使講啦，美國佬識條春咩？ 你講嘅啫呢個嚇，咁同埋歐洲呢個 concept 亦都包括一個就係、是、一個文化源頭啦。咁好多時話歐洲就係 你講嘅， 其實講緊個西方文化嘛，即係講緊歐洲呢啲個字有時係會攞嚟形容一個文化體系嘅用法嘅。咁嚟講返德國啦，咁由默克爾開始講啦。咁好多人批評呢、這個通過

同埋好似系咪难民营好似发生咗啲谋杀案咁样啊？ 难民营里边亦都即系之前有一个新闻就系好热烘烘，就系话有个五岁嘅受哥俾人鸡奸啊嘛， 同埋好似杀咗女人啊！ 即系总之好多呢啲咁嘅好就头先咁讲，即系一啲难民嘅一啲嘅丑闻，或者系一啲对难民形象系好差嘅一啲嘅新闻系流出咗咁样咯。 咁喂，其實不如你講下對瑞典嘅印象係點啊？ 我想問下瑞典，我就係識 IKEA 啫。 但係你整體即係你即係印象，印象係點？ 三 咩三啊？唔係 Volvo 嗎？ 唔係嗰架車啊！而家停咗產。Volvo 都係啊，同埋 SAAB 啊嘛 ，SAAB 啊。 但你會覺得嗰啲都係金髮美女啊咁樣咯，或者係嗰度好簡潔嘅北歐設計啊，係類似係嗰啲咧，北極光啊，我唔知點樣。 真係唔知。 你會覺得點？ 我成日將水冇乜 印象。 撈亂喎。 哦，係啊，係啊，都係北歐啊。咁 我淨係識 IKEA 同埋嗰架車咯 ，SAAB 咯， 真係識條鐵喎呢出嚟。 北歐不嬲都係好似咧個 feel 係有啲聖地 feel， 聖地意思即係佢係不受污染啊，即係啲人又特別純品啊，啲嘢特別乾淨啊，因為特別凍啊嘛，跟住即係好似係永遠好似即係好似你聖鬥士雅典娜咁走去叫雅典娜， 金髮美女啊咁 咯，咪塌咗佢，咪塌咗北歐，即係同埋 北歐，哦、 喂，太多， 同埋北歐永遠都係個 feel 就係即係點樣有啲細弱，即係即係佢又唔係西歐隊，即係佢係仲與世無爭嘅一個世外冰原咁啊，咁嘅 feel 咯。但係事實上佢甚至乎係二戰嘅時候，當然佢有捲入啦，但係其實相對嘅受嘅創傷係比較少嘅，因為佢唔係有太多天然資源同埋人口比較稀少，咁佢所所有嘅都係比較少嘅，即係有啲似係冰天雪地嘅澳洲版咁樣咯，即係有少少與世隔絕咁嘅 feel 咯，係啊。但其實剛才阿同水講嗰個德國所面對嘅困境就係、其實德國係一個好有自我反省嘅民族嚟嘅。佢二次大戰之後，佢參真係你睇得出佢係成個國家係決定唔再走納粹嗰條路。因為點解？因為其實二戰咧，其實俾歐洲人係一個好嚴重嘅打擊就係咩？但佢哋意思到一樣就話，即係以前咧。二戰之前覺得誒打仗冇乜所謂啊，家常便飯唔啱咪喐你咯。你睇下去到一戰嘅時候，其實開始有機關槍嘅出現，大家開始覺得喂有啲唔對路，因為冇諗過會咁短時間真係死咁多人噶嘛。因為以前歐洲係長期都係互相殺伐嘅一個狀態啦。你睇下美國同埋法國打仗打咗成百幾年噶嘛，即係一場仗可以打百幾年嘅啊嘛。咁其實佢哋不嬲都係你打我打你打我打你咁亦都係造成歐洲長期分裂同埋一個文化嘅不斷文化同埋科技嘅不斷躍進嘅一個。背景嚟嘅，因為就係你即係等於以前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嘅時候，係文化最鼎盛嘅時候嚟噶嘛。咁其實就係歐洲嘅情況咯。咁但係去到二戰大戰之後，德國就即係經過二戰教訓，德國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明白到就係話，喂，唔可以再行呢一種咁嘅民族主義。即係民族主義係正式受到唾棄，因為佢哋明白到一樣就話，如果你行民族主義嗰一刻，就是你同我是你本國人的就是人，你不是本國人的全部都不是人，那就只有一個結局，就是說一定是打個你死我活，打過一個魚死網破。其實是由這一種這麼深切的反省開始，因為我讀書的時候有一個講師是德國人來的，那他從他口中他是亦都是我有其他德國朋友都係有同一樣嘅睇法，就係話，即係佢哋細個教育就係話唔可以再行呢條路，因為係會令到歐洲係會毀滅嘅。咁所以而家你見到點解會有多元文化主義、多元民族主義，甚至乎歐盟嘅建立，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令到歐洲唔好再踏上自我毀滅嘅道路咯。因為其實國際貿易。WTO 同埋點解會即係 WTO 或者係歐盟嘅成立，其實某程度上都係為咗令到個世界更加和平。因為當你嘅經濟利益係互相糾纏嘅時候啦，你係好難去發動戰爭，比較難去發動戰爭。 咁而家德國就面對咗個困境，就話受到呢啲東歐嚟嘅難民嘅涌入，佢係咪會去改變佢嘅國策呢？即係話當你嘅意識形態、你嘅 principle 受到一啲客觀嘅利益去衝突，即係影響嘅時候、衝擊嘅時候，你去點樣去回應呢？我覺得德國係做得好出色嘅。德國做得好出色，德國嘅總理即係係做得好出色嘅，就係頭先阿同水講咗一個open door 嘅政策啦，就話你一視同仁，你咪照嚟囉，我照因便咁點處理我跟程序做。其實係做得好好，亦都起咗個大頭作用，就係令到其他國家唔能夠，因為你知啦，歐洲好叫大㗎嘛，你好似嗰啲東歐或者南歐嗰啲，有啲好似土耳其嗰啲，系咪？即系有懒懒地噶嘛，即系好丑。 你讲咩？呢个啊？ 懒懒地 feel 噶嘛？ 你 咪 做单射你 啊？唔系佢哋，因为佢哋，我所指嘅懒懒地嘅意思系佢哋系即系比较点样讲？即系有少少匈奴血统，匈奴血统再加少少，再加少少回教嗰只。哇！咁 讲嘅呢个 吓，咁好难。好难唔好抽㗎嘛，係咪先。咁唔事实上都系佢夠姜，喂佢夠姜嘢我哥喎。係咪先，你边个夠姜嘢我哥啱啱先，佢就咁，我当然相信后面人撑腰啦，美国佬照佢啦，但照还照啦，係咪先，你諗下边个夠姜打俄罗斯打隻飛機落嚟。 唔其实土耳其同欧盟倾咗好耐，即係加入欧盟嘅，但都倾唔掂。咁但都系 friend 嚟嘅，但就算即係都係想做 friend 嘅，咁但係都係加入，即係冇加入到歐盟啊，即係都係傾唔掂數咯。咁講翻其實講翻陰謀論咧，其實如果你話真係陰謀論咧，我覺得係希臘做咯，即係都幫你頂住咁多嘢，你又要還錢，要成個縮縮，有佢行咯，有啲林行咯，行有佢行去德國咯，咁樣咯，係。同埋英美國佬咯，覺得似啲咯，就係話哇，都唔理啦，中東啲嘢。送啲難民俾你使啦，咁其實瑞典啦，咁樣瑞典咧就係即係好多時都係最有全個地球最有錢嗰個國家嘅，即係如果你計人均嗰支 GDP， 咁佢行嘅係社會民主制度啦。咁你睇翻瑞典咧，其實係有即係其實得九百萬人口嘅啫。即係同咗香港差唔多，多少少，但係你睇佢啲譬如你 見過 國際名牌呢，即係或者跨國公司呢，係真係唔少㗎。譬如你數IKEA 啦，你有愛立信啦，你有頭先講啦 ,Volvo 啦，沙盤啦， H&M 啦，時裝啦，跟住有 係咩 H&M 佢哋㗎，係 瑞典㗎。Spotify 係瑞典嘅，即係一個創新比較創新科技嘅公司啦。咁但係瑞典，我就喺瑞典公司打過好多年工嘅。咁其實瑞典就咁我之前做啲資料搜集啦，我就會覺得其實都係幾黑社會嘅，我覺得瑞典人其實都係，同埋係幾黑暗嘅。如果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呢個農民新的女孩呢，咁當中咧就講咗好多即係有關瑞典嘅嘢啦，咁 包咗嚟聽啊，包咗嚟聽。 唔係咁佢譬如話你喺納粹嘅歷史啦，同埋佢真係其實係有一個陰暗面咯，嗰個民族，同埋佢係其實係幾殘暴嘅一個民族嚟嘅，我覺得係。即係我殘暴可能即係 over 咗少少，即係佢有嗰種咁嘅 勇武。 唔好亂講啊你。即係有一種即係黑社會咁樣，好似俄斯黑社會咁樣呢，嗰種咁嘅 feel 嘅民族性。但係呢就好似有一層包裝紙。 咩意思好黑社會，我唔係好明白，即係可唔可以 elaborate 一下呢？ 俄斯黑社會咪即係有一好暴力嘅一面。 好暴力嘅一面，係咪因為佢哋有Vikings 嘅傳統呢？但係即係點樣， 我又唔係 點樣暴力先，即係佢哋睇公司得閒出嚟俾帽㗎嘛。 唔係你聽我講先啦，咁但係個 tricky 嘅地方就係話有一個你覺得好似有一層包裝紙呢包住咗

係會同一啲政有啲唔同政見嘅人咧，係一齊咧係建立關係嘅。OK， 但佢唔理喎， 佢冇理依樣嘢， 佢雞又嚟咩？嗰啲嗰啲做官嗰啲又嚟，嗰啲捉魚又嚟咁噶嘛？ 即係佢門，即係佢十二個門徒咧，大部分咧都係 fisherman 嚟嘅，都係魚，都係農，都係漁夫嚟嘅。OK。即係跟住有一個呢，就依、這個呢就係、是、特別啲有政治化色彩啲呢，就係、是、呢個西門。咁嗱，耶穌即係聖經裏其實冇講到話呢個西門呢做咗啲咩嘢，或者係最尾點樣呀，有冇繼續咁激進落去，冇講。但係呢即係耶穌去收呢條僆去做門徒呢，其實就係、是、即係表達咗其實佢對政治立場呢啲嘅嘢呢，佢唔會話係太 care 呢樣嘢。而佢係好希望同呢啲人建立關係，我唔知道最尾耶穌嗰個最尾目的又係咪想用佢嘅生命去嚇轉化佢啊，影響佢啊，感化佢，等佢唔好咁激進啦。冇啊，聖經冇講到，我哋唔知道。但係我就知道耶穌咧就收咗條靚人，呢個第一。 唔係，但係耶穌本身好激進 嘅。依、這個可以，依、這個可以斟酌下。即係其實講真，好多基督徒都會用依個論調嚟話，或者係耶穌都暴力啦，耶穌都係去聖殿嚇、推翻啲桌子啦咁樣。依、這個 但佢冇暴力喎，但佢冇暴力喎，純粹反台嘅。 反台啦，激進啦，即係拆走啲嚇走啲鴿啊、羊啊咁樣咯，係咪？即係依、這個依、這個係依、這個我哋可能遲啲再探討啦。OK， 咁但係。即係好明顯，透過依個耶穌收僆依一個咁嘅事咧，其實可以睇到耶穌唔會同一啲佢同佢政見唔同嘅，或者係話啲政見比較激進嘅政治方向比較激進嘅人咧割席嘅，冇嘅，即係佢會係 OK 嘅，佢會係可以做 friend 嘅。OK， 依個係第一個故事，就好簡單啦。第二個故事就係咧其實講耶穌臨被釘十字架之前咧。佢咧喺大家睇翻聖經啦嚇，我唔好以為我老趣啦。咁大家如果睇翻馬太福音啦，馬太福音嘅26:47-56啦，又或者路加福音22:47-53咧，都有講嘅。OK， 就係敘述翻同一件事嘅啫，就係講咧耶穌俾人塌之前咧 ，OK， 就喺客西馬尼園度祈禱。OK， 咁佢就祈禱啊，好傷心啦，因為知道自己就係俾人捉啦咁樣，咁佢好辛苦啊，佢要祈下禱咁樣。咁跟住咧，咁佢個其中十二個門徒，其中一個猶大咧就出賣佢啦，大家都知啦 ，OK， 就帶咗成班官兵嚟 ，OK， 咁咧就攞曬刀攞曬槍咧，夜晚晚即係半夜嘅時分咧，就係捉耶穌，係啊，呢個客西馬尼捉耶穌。咁當啲人立曬架撐過嚟嘅時候咧，耶穌其中一個門徒咧就是彼得啦，咁佢就攞起把刀，係、OK， 就一嘢削即係一嘢去劈甩咗一個士兵嘅耳仔，即係依件事啦咁樣。咁耶穌做咩咧 ？OK， 耶穌第一件事，佢唔係同彼得講：喂，你咁樣唔啱、你咁樣暴力、我同你割席，你唔係我朋友，你走。耶穌唔係咁做喎、耶穌點做咧？咁聖經講啦，耶穌。耶穌就話喺馬太福音佢就話耶穌就話啦，收刀入鞘啦，因為呢凡動刀嘅呢必死在刀下。 OK， 跟住話你想如果我不能求我父，即係佢嘅神啦，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嘅天使，一營有一千個到啦，即係十二營嘅天使嚟照我媽，即係嚟睇住佢咩咁樣。你要睇到第二段經文其實就係講緊耶穌佢嘅反應係咩呢？耶穌第二個反應就係呢，佢去醫返好嗰個耳仔受傷嘅嗰個士兵。 嗯。 OK， 咁就咁睇呢段經文啦 ,OK， 即係譬如話頭先我講到話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呢樣嘢，其實我好容易就咁字面睇我都睇到有啲意思出咗嚟㗎啦。咁第一個就係耶穌其實唔估係暴力嘅 ,OK？佢但佢冇譴責喎 ,ok, 佢就係唔鼓勵啫，因為暴力得到嚟結果呢就係暴力 ,ok, 咁呢個馬丁路德金都成日講㗎啦 ,ok, 即係你唔可以用黑暗驅走黑暗、只可以用光明嚟驅走黑暗 ,ok, 但係耶穌冇譴責彼得喎，只係耶穌冇話又即刻割席話彼得你咁樣做唔啱，你唔係我朋友 ,ok, 你唔該你離開我 ,ok, 冇喎，耶穌冇譴責彼得喎，耶穌就係同彼得講嗱收返馬刀啦，因為暴力唔 work 嘅 ,ok? 咁但係呢好多基督徒呢都會去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就話哎呀耶穌真係好啦、因為呢耶穌呢真係甘願呢喺壓迫之下呢佢都即係甘願默默咁承受咁、所以呢所有基督徒呢

即係受咗傷，即係幫佢療傷，幫佢呢去包扎，帶佢去酒店，跟住仲幫佢俾埋錢添。OK， 即係教會工作唔係出嚟譴責，教會出嚟唔係割席，即係教會出嚟係要做嘢，係要醫人，係要幫人療傷囉。即係嗱，我個作為基督徒啦，我個反應就係話，當旺角呢件事出現咗嘅時候，有一個人，雖然我以前話，即係我對公民黨呢個政黨呢，即係知道佢割席啦 ,ok? 咁但係我對公民黨嘅楊岳橋呢，我係表示尊敬嘅。因為佢係即係幫即係旺角呢班嘅即係示威者去打官司，或者係去即係律師自愿幫佢哋去做手續啊成咁樣。即係我會覺得佢可以撇除佢自己嘅政治光譜，或者政治背景、政治理念 ,ok? 佢做返佢一個律師要做嘅責任，佢去幫呢啲人，無論呢啲示威者嘅點講嘅政治取向同佢有絕大分別，或者佢對佢呢啲暴力取態呢，佢會覺得唔認同，或者啲武力佢會唔認同，但佢會照幫 ,ok? 教會就係需要即係做呢個工作囉，基督徒就需要做呢個工作囉。即係 嗰個我想補充下呢，早嗰輪烏克蘭呢咪即係再早一輪啦，咪嗰個叫做金雕部隊呀，就係政府個鎮壓嘅部隊嘛。咁咪有一輪係個金雕部隊同示威者咪stand off， 即係拉到好緊張嘅，上曬電視，大家有冇印象啊？上年年頭定前年㗎啦已經。有冇印象？咁跟住呢嗰度，跟住嗰啲東正教嘅教士呢，就日日你哋即係你朝早一開飯一站話佢走嚟兩幫人中間，跟住喺度祈禱囉。 係 日日都係咁喎，日日都係咁喎，咁就真係嗰一刻就大家就好似唔知點樣，唔知點算好啦。究竟係喐手好啊，定唔喐手好？因為嗰啲教士啊，嗰啲修女啊，日日喺度咁跪喺度，又哀又拜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呢啲就係應該教會應該要做嘅事情。 第二樣，即係我依樣第一樣啦。第二即係我認同祈禱嘅重要啦，但係即係又唔需要喺戰場裏面中間祈禱嘅。OK， 因為我覺得嗰啲係。尤其是耶教教徒其實係應該做呢啲嘢喎，你認唔認同？ 我認同應該即係做一個 peacemaker， 呢個係聖經嘅教導嚟，我哋做 peacemaker， 但我個重點唔係咁樣，我重點就係話有啲更加直接嘅嘢可以做，即係當你決定唔去，即係你可以選擇唔去割席，或者你可以選擇唔去譴責，你又過唔到自己的關，你唔想鼓勵，唔想支持，唔緊要 ,ok? 你照顧受傷嘅人，我講緊嘅就係無論佢係警察受傷又好，打俾人搏濕到頭破血流嘅時候，教會工作就係去照顧有需要受傷嘅人，即係不論你係梁振英嘅人，或者係梁振英撲曬街俾人強姦雞姦到慘死嘅，即係遍體鱗傷嘅時候，即係教會嘅角色都係要去照顧呢班有需要嘅人囉。你明我意思呀？即係唔係話因為你嗰、那個政見唔同，所以唔得 ,sorry, 我唔可以幫你。因為呢啲咁嘅反應就係頭先個祭司同埋嗰個文士嗰個反應囉。而家耶穌講緊就係撒瑪利亞人嘅比喻，就係話呢個撒瑪利亞人就係拋低佢自己政見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囉。即係我就係覺得就係基督徒，你即係你當你猶豫我應該企邊邊嘅時候，唔好諗啦，你唔需要諗邊個啱邊個錯，唔使即係我覺得我有好多朋友喺度講緊邊個開槍先，所以呢就邊個唔啱，或者係邊個動武先所以就唔啱，唔係佢要睇清一個撒瑪利亞人呢，睇見到個人傷咗呢，唔係睇下佢點解傷咗，或者係睇下佢有冇做錯啲唔啱嘅事所以佢先傷咗，而係因為佢傷咗佢動咗慈心就去幫佢。咁呢個就係我覺得教會即係或者係信徒要去做嘅嘢囉。雨傘嘅時候都係㗎，雨傘時候有教會佢係開放去照顧一班即係受傷嘅人。 即係去開放，或者近排啦，即係香港依有一排好凍啊嘛，佢即係教會係開放俾有需要，即係有需要嘅人。好多時候好多基督徒嘅睇法就是、啊，我為依樣嘢祈禱啦，祈禱係要需要，但係有好多更加實際嘅行動係可以做咯。你唔需要去做支持，你唔需要去發聲話啊，我支持你，我撐你，我表揚你，你嘅勇武係值得表揚嘅。如果你依樣嘢過唔到自由關，你可以唔做冇問題。但係你都唔需要譴責佢哋 ，OK？ 但係我更加可以，你可以關心佢哋 ，OK？ 你可以當佢有需要時候去照顧佢嘅 ，OK？ 你即係所以我先講話阿楊岳橋今次嘅嗰個嘅異助行為，我覺得係值得表揚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依三個故事，希望俾到大家一啲嘅睇法咯。即係耶穌首先重點第一，佢冇譴責暴力 ，OK？ 佢會唔同意。OK， 佢叫你唔好，因为呢样嘢有反效果，唔紧要。OK， 但系第二个故事就系话耶稣诚实默默地承受呢啲咁嘅打压咧，系有佢原因，因为佢嚟嘅目的就系要默默承受打压，我哋唔系。OK， 第三就系话教会基督徒有啲咩可以做到咧？就系话你要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即系喺呢方面，无论系唔紧要，警察里边有啲心理创伤嘅，你都可以去关心佢哋嘅。我觉得呢啲系基督徒要做嘅，唔系因为佢警察，哦，你警察我唔帮你，或者你系警察，我唔为你祈祷，唔得咯，唔系咁咯。OK， 即系有好多好 active 你可以做，唔系好 passive 咁，我为你哋祈祷啦咁样，即系斋祈祷，唔系咁，有更加多需要咯，系就系咁啦。有冇嘢补充啊？你哋听下，听完之后。 有啦，當然有啦，梗係用最行嗰句啦，梗係馬太福音22章第20節啦，咩21節，即係凱撒嘅的歸凱撒，神的歸神，屌政治關你 Q 事呢，係咪呢？ 唔係政治都唔係嘅，即係我意思就係、是、喂你要 唔係我覺得我唔係但係我係一直係好反感，就係教會去牽涉入一啲政治鬥爭當中，即係譬如你講得冇錯，可能雨傘嘅時候佢哋開放俾啲人照顧啲人啊，或者呢啲其實教會應該要做噶嘛。但係你我知道香港有啲教會去講話，哦而家某政治人物啊，我哋係唔應該學嘅，或者甚至乎去催票支持某一個政治人物，我覺得呢啲嘢唔係教會應該要做噶咯。咁至於今次，其實好老實講，如果你即係大家最後歸宿為天國，咁而家發生嘅事情其實都係一啲暫時性極幻雲煙嘅嘢啊，咁其實去到最後都係大家都係神嘅兒女，係咪？咁冇分別係究竟差佬定係掟磚嘅示威者，或者叫暴徒啦，或者譬如即係嗰啲抗爭者啦。其實都係大家都係神嘅兒女，冇乜分別，係唔應該有分別嘅。咁如果喺你眼中係有分別嘅，我咁翻去再查下經。 唐水，你作為一個非信徒，你覺得呢三個故事有冇對你有啲咩啟發？ 我覺得你轉述得呢個教會嘅角色係好好嘅，我好認同呢個應該係教會嘅角色。但係問題就係話，好多時候你一個信徒，你都係一個公民嚟噶嘛？ 係，你都要做公民就當然 你都要。在政治上你都要take sides， 同埋你要 但好似我哋嘅外交部發言人話，就係佢首先係信徒，然後先至係 citizen 咯。佢首先係天國嘅 citizen， 然後先至係香港嘅 citizen。 我哋嘅外交部發言人邊個 ？Judy Bishop？ 唔係我哋外交部啊，大陸嗰個啊。 哦，你個外交部嗰、那個。 咩？我嘅外交部啫，屌係偉大石。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外交部，佢首先系中国人，咁而家咧咁嘅情况咧，就系佢即系所有基督徒咧，首先系天国嘅citizen， 系啦，然后先至再系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嘅 citizen。 依容后再谈啦，但系即系我今日想带呢三个故事咧，就系想。俾即係基督徒有三個睇法，但唔好硬壓派落呢啲咁嘅觀念啦，去啲非信徒度嚇，即係你又唔可以逼人哋有咁嘅同你同一睇法，但係我哋自己可以有咁嘅睇法咯，係啦，咁嗱旺角嘅嘢，我諗我哋可以下次又講啲啦咁樣，但係係啦，都講好耐啦，咁咪今個禮拜嚇就講到呢度啦，咁咪下個禮拜再同啦堅尼地傾下偈啦，拜拜， 拜拜。